怪谈之井，上集讲到，到咗晚黑，佢哋两个趁住夜色潜入村里面，揾到村里面嘅一口大井。阿强拧一拧头，对住阿娟讲： 老婆，对唔住啊！ 阿娟面上面冷冰冰，带住怨恨嘅眼神，淡淡咁： 唔紧要，总有一日，佢哋会受到惩罚噶。 讲完，佢哋两个相拥住跳到入个井里。而呢件事发生之后嘅第八日嘅早上，成条村好奇怪。静英英一个村民都冇出嚟。事关呢条村里面嘅人全部都死晒。而佢哋嘅死相仲好统一。每个人嘅表情动作都好似好诡异好惊恐，擘大对眼捻住自己条颈，嗰条脷长长咁伸出嚟。通过法医嘅尸检，推测呢啲人嘅死因是由于某种从未见过的神经性疾病所导致。警察在村里面找到三个没事的细路，他们的年纪大概一岁到五岁不等。出事之后就被自己屋企在外边的父母或者亲戚接走了。为了不等这种恐慌蔓延，警察封了这条村，而这条村就这样静静地埋藏在恐怖的荒芜当中。二十年之后，当初那三个细路已经长大成人，他们相约来到自己出世的地方，这条被外界称为黑水村的地方。一个自称虎哥的男人一拍后尾枕就说： 啊，我想翻起啊，当年有一架大货车翻侧咗喺条村隔篱嗰个水沟度。我记得咧，当其时大家去抢嗰啲豆油啊，唉，几乎家家人都抢到，我哋屋企都抢到啊。 虎哥系三个人当中年纪最大，嗱，佢当年已经有五岁，所以咧对嗰件事仲有啲印象。三个人你眼望我眼，事关讲起呢一件事，大家都觉得面上无光，唉，好丢架。心里就问： 咁唔通系嗰个货车主人搞嘅鬼？ 唉，冇可能嘅，边个有本事一夜之间杀晒咁多人啊？ 我觉得最奇怪嘅都系村里边嗰啲井水啊，点会无缘无故变咗黑色咧？嗱，我啱啱去睇咗啊，好似啲墨水咁啊，仲有一股恶臭添啊！哎呀，核突到啊！ 嗱，讲嘢嘅呢个人叫志远，佢系三个当中嘅其中一个细。 我听讲当年咧，仲请咗个水质专家过嚟调查嘅，诶话啲水啊受到污染，但系个污染源啊揾唔到啊，又因为呢条村咧肯定系唔会再有人敢住噶啦，所以后嚟啲专家就执执搏啊，唔再调查啦。喂，就嚟天黑咯，如果去井入边揾地方住，好鬼远嘅，不如我哋今晚咧屈就啲喺部车上面瞓翻觉，顺便睇下晚黑条村咧会唔会有啲咩变化啊嘛。 嗱，今次咧，其实亦都系呢一个虎哥揸住部越野车，带住其余两个人入村，心里就有啲惊咁话： 吓，夜晚条村会有咩变化？有冇咁多人惊啊？ 我都系随便讲下嘅啫，唔好记喺心入边啊！ 虎哥唔好意思咁拗拗头，又系嘅，头先咧佢嗰番话的确几吓人。车停喺村口。三个人食完倾完偈之后，天都黑齐，于是佢哋就坐喺车上边开始一瞌眼瞓。阿心女系女仔，就坐喺副驾驶位，就坐喺虎哥隔篱。夜晚十二点，心女被一阵嘈闹声惊醒，佢张出只眼望一望条村，只见条村咧有一层幽幽嘅绿色笼罩住。就好似鬼片里面经常见到嗰种幽绿色，而村里面 人因若有传嚟呼天喊地嘅声音。心里熬在我旁边的苦光，但是怎么都叫他不醒。再望下后边的智宇，哇，喊到脚声成只猪咁，更加不用想着叫醒他。心里叹了啖气，打开门落了车，向条村就走过去。走到村口的时候，他下意识地躲在一块石壁后面，伸个头望望，只见有一大扎人，男女老少乜都有，有喊嘅，有跪喺地下嘅，有口中念念有词。嗱，心里仔细听，先听出佢哋讲咩，错啦，打搅晒啦，系佢哋唔啱啊之类嘅话。嗱，喺佢哋前边企住一男一女，佢哋背对住心里，睇唔清个样。心里觉得好奇怪，明明朝头早一个人都冇，点解夜妈妈嚟到咁多人？仲跪喺地下求饶呢？而背对住佢嘅嗰对男女就攞住条鞭，係咁用力咁抽打跪喺地下度。奇怪嘅係，跪住嘅人冇一个咁反抗，只係喊住咁求饶。到咗呢个时候，神女竟然都冇发现佢见到嘅呢啲根本就唔係人，係鬼。而心里呢一个时候见到咁，心脏有力，冲口而出就大叫话： 喂，你哋做乜打佢哋啊？ 听到佢咁叫，嗰一对男女慢慢拧转身，心里先望清楚两个人嘅样，便系两个人嘅样，因为已经肿胀到变晒形，分明系水里面浸咗好耐，形成嘅一堆烂肉生喺块面度。心里吓到乒乓一声，瘫咗喺地下，心。唔同呢个世界上真系有鬼，而呢个时候所有跪喺地下嘅嗰啲鬼都发现咗心里，一个中年女人率先冲咗过嚟，佢即刻心里将心里拉入村里面，一路跑一路就讲： 系我跟我嚟，如果你俾嗰对鬼夫妇捉咗，你就会同我哋一样永不超生噶啦，快啲跟住我！ 心里真系俾佢吓亲，佢亦都唔认得面前一个女人系边个。呢个时候佢亦都唔知点办，唯有任凭呢一个中年女人拉住佢向前跑。而后面继续传嚟嗰啲皮鞭抽打声同人嘅呼喊声，似乎跪喺度嗰啲人系咁缠住嗰对夫妻，唔俾佢哋追上心里。而心里跟住呢个中年女人嚟到一个屋里面，匿埋起身。心里坐喺地下，望住眼前呢个中年女人，都唔知系人系鬼。那个中年女人交给心里一个蓝色的布包，将当年的事讲到给心里听。 我跟你说，他们叫阿强和阿娟，他们跳井自杀之后的第七日，亦即是头七，用自己的怨气诅咒了井里面的水。村民饮完之后晚上就出现幻觉，他们在梦里面唞不到气，每个人都擘大个嘴不断伸条脷出来想唞气，但是他们越挣扎，窒息的痛苦就越强烈，死的样子就越来越恐怖。 村民的尸体被运走，但是魂魄就被阿强和阿娟禁锢在村里面，没办法超生。每晚这对鬼夫妻都用狠毒的方法来惩罚他们，他们又斗不过这对鬼夫妻，因为他们当年死的时候怨气太大，强大的怨力给他们带来力量。有时候呢对夫妇会攞出刀斧对住佢哋不断咁斩，有时候拳打脚踢，有时候就好似今晚咁攞条鞭不断咁鞭佢哋。20年啦，呢对鬼夫妇嘅怨念冇减少，反而越嚟越大。咁样亦都令呢一班村民难以从呢一对鬼夫妇手里面逃脱。听到咁，心里就问： 我要点做先可以救你哋啊？ 那对鬼夫妻条尸就在井底，不过他们将自己的尸骨藏得好好，你找人来将他们的尸骨挖出来，还要超度， 咁样我哋就可以自由啦。 人握住手里面嘅布包，心里点一点头，佢一定要救呢一班船。虽然佢哋有错在先，但系咁多年嚟，佢哋已经受过晒所有嘅惩罚，已经够。 我哋走先啦，你只要踏出村口，佢哋就唔可以对付你噶啦。 讲完之后，中年女人就离开。当佢翻去之后，这个中年女人见到那班村民的亡魂，纷纷地拖住阿强和阿娟。事关这班村民都知道，心里是令他们解脱的唯一希望。所以那个中年妇女亦都扑上去，加入到斗前的行列。她以免心里会被这两公婆捉住。心里揽住个宝宝，定一定自己情绪之后，她想了想，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冲出这条村，只有冲出这条村他才安全。于是他搏命向村口的方向跑，结果他又见到阿强和阿娟，他们两个正被很多鬼魂纠缠住，而他们两公婆见到心女跑过来，张牙舞爪挥住条鞭向心女的方向就挥过来，而他们面上边一大堆烂肉，令心女揞住个嘴。点解？因为佢见到好想呕，佢唔知点办。好在村口冇几远，心女好快就跑咗出嚟。佢拎起矿泉水樽，对住车上边嗰两个瞓到死猪咁嘅人啊淋过。呢个时候佢哋两个先猛然惊醒。虎哥就问： 心女，你做乜嘢啊？ 虎哥，快啲啊，快啲开车啊！ 呢个时候，嗰两个男人先望到村口出现嘅诡异现象。只见有一男一女正扑向他们车的位置，一路挥着鞭一路叫，而他们身后却是一大排人，竟然整整齐齐地对着心女他们敬了个礼。虎哥就问： 什么事啊？ 心女气急败坏地说： 哎呀，快点开车啦，他们不是人来的，是鬼啊，再迟点我们就没命了。 啊， 两个男人听到这样就仔细一望，哎呀，那两个挥舞着鞭的人，那块面真系唔系人嘅样嚟。虎哥手都震晒咁去拧锁匙，那两公婆越嚟越近，大概仲有十米度。虎哥只手震得好犀利，心里呢个时候都忍唔住啦，伸手帮佢挡着部车，一声，部车挡着咗。虎哥一比友，往村口嘅反方向冲咗过去。去到那里，心里先将自己所遇到的一切讲到给他们听。而第二日，心里将布包里面收藏好的身份证交到给警察，先知道原来这家人早在20年前就报了他们两公婆的失踪。听到心里的陈述，警察马上将个井挖开，挖到好深的位置，卒之挖出了阿强和阿娟的尸骨。从此那里的水流恢复回从前的清澈，不过再都没有人敢饮，而这条无人的鬼村依然没有人敢住，至今还是一条荒村。件事隔到好久之后，心里从父母相册当中他见到一个女人，这个女人似曾相识，她再认真地看一看，原来这个女人是她阿嫲，亦都正是当时冲出来救了她，给她蓝布包的那个中年妇女。 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实属不巧。